呢次嗰个故事叫做膊头上的乌鸦。阿珍有双非常特别嘅眼睛，佢从细到大都可以见到街上边来来往往嘅人，有啲人嘅膊头上系骑住一只黑色嘅乌鸦嘅。嗰阵时嘅佢一直都唔知道系咩意思，直到佢见到膊头上骑住乌鸦嘅姑妈、堂兄、舅父相继咁死去，佢先至意识到呢啲系死神嘅印记。佢有啲自豪嘅系，佢妈生家姐阿柏系冇咁方面嘅能力嘅。喺十岁嗰时，佢见到以后可能出差嘅妈嘅膊头上边骑住只黑色嘅乌鸦，佢死都抱住佢妈只脚，唔俾佢妈去。但系最后佢爸同佢家姐都将佢妈送咗火车站嗰度，但系佢妈却安然无恙咁翻咗嚟。呢啲系阿青谂唔到嘅，可能呢啲系吉人自有天相啦。阿青都十分之高兴，原来啲事都可以有转机嘅。喺佢十六岁嗰年，佢同佢家姐爱上咗同一个男仔，确实嚟讲系中意咗。两姐妹因为系双胞胎，都知道对方嘅心意，但系都冇讲出嚟，甚至仲约好一齐去行街。阿青知道，佢家姐趁佢去厕所嘅时候，买咗嗰支香水系送俾佢嘅。佢家姐阿柏都知道，阿青正喺去厕所嗰时，静鸡鸡买低嗰件 T 恤都系送俾佢嘅。两姐妹手拖住手，心照不宣。就喺过斑马线嗰时，阿青踎低落嚟绑鞋带，佢家姐就企佢前边。就喺佢企起身嘅一刹那，佢愕然咁见到佢家姐嘅膊头上边，唔知道嘅事，骑住只黑色嘅乌鸦。乌鸦黑亮嘅眼睛里边闪烁住狡猾嘅光。青啊，绿灯啦，我哋快啲走。阿青叫咗声，家姐。佢家姐一面茫然咁拧翻转头，做咩嘢啊？冇嘢啦。阿青谂咗一谂，佢不由自主咁拉咗自己同埋佢家姐嘅距离。但系佢冇谂到嘅系，佢家姐快步咁就走咗翻嚟，喺佢膊头上边拍咗下。青，我冇谂到你会拣佢而唔拣家姐噶。阿青一惊，就停喺马路中间嗰度。呢阵时，佢望望自己个膊头，竟然骑住嗰只黑色嘅乌鸦，而佢家姐个膊头上边已经毫无一物啦。呢阵时，佢见到家姐微笑起身，但系微笑里边带住一丝嘅痛苦，然后快步咁就走到街嘅另一头啦。呢阵时，阿青感受到如此嘅惊恐，佢快步咁跑过咗斑马线，总算安全啦。呢阵时，佢家姐离佢十分之远，眼神望住佢，仲系冰冰冷冷嘅。家姐你以为自己见到乌鸦好巴闭呀？但系我可以随心所欲咁转移佢嘅。佢家姐嘅声音冷酷，而且有啲不屑。就喺阿青仲想辩解啲咩嘅时候，路边写字楼上边一块玻璃随风咁飘咗落嚟，轻轻咁就拍得咗佢个头啦。呢阵时，佢膊头嘅乌鸦都飞走咗啦。